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听传达时，大家对毛主席的信反应非常强烈，下放的干部和村干部都觉得毛主席好像来过他们那里一样，否则他怎么那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呢？确实，毛主席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当时每隔一两个星期，振良总是要给体委国际司的党支部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收获和看到的问题。他除了谈到下面劳动生活的具体情况以外，也多次对食堂、对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像当地这样的缺粮地区不易办食堂，现在稀饭越来越稀，农民没劲儿劳动，农业也上不去，这样下去会形成恶性循环。他也提到，办人民公社是好事，但是当地条件未成熟，应该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现在是走得太快了。他还感到地方党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管得过于具体，过于死板了，应该是在大的方面引导，具体的让农民自己管。振良觉得自己过去在中央机关搞外事活动，太不了解农村情况了。小时候他短时期的生活过的江南农村比秦岭山区的情况要好得多。他真正没有想到竟然有如此穷困的地方，老乡们连点煤油灯的钱也弄不到，他们没钱买盐，更没有钱买菜，他们除了吃稀玉米糊以外还吃掺了糠的饼。秦岭山区土少，农民在几乎有45度的陡坡上用钉成锐角的短把锄来耕地，在一块块零散细小的土地上种出瘦小的玉米。振良当时不知道，其实陕西农村的情况还不是全国最糟糕的。他在商县劳动锻炼才4个月，由于9月份要举行社会主义国家碰头会，他被调回北京。为了让在国际司里的同志们对下面的情况有所了解，振良还天真的带回一块糠饼来给大家瞧瞧。他的意图是让同事们不要老看到外事场合的奢华，而在花国家每一分钱的时候要想到基层人民的困苦。这年7月份，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继续反对左倾错误的，因为毛主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扭转左倾错误。可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写了封尖锐的批评信，毛主席的矛头一转，庐山会议变成了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也跟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振良写给支部书记的信和他带的糠饼就成了他攻击社会主义的铁证，对他进行了批判。 支部还专门派人下去调查，回来说当地如何如何好，根本不存在缺粮的情况。振良当时非常苦恼，多年来党的教育是相信党的话，是实事求是，但是自己反映的当地情况是事实，作为党员应该向党反映下面的实况，而且许多问题又是中央文件里过去提到过的，怎么现在自己变成了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他心中不服，但是只能挨批评，接受教育。亏得当时的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荣高堂同志讲了句公道话。荣高堂说，何振良是向支部反映情况，绝不是在社会上对党攻击，这样才让振良继续工作。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第二年，中央发现在全国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有不少是批错了的，开始甄别和纠正。振良的支部也向他表示道歉。振良想，党组织怎能向党员个人道歉呢？何况并不是自己所有的看法都是对的，所以他还是冷静地剖析自己，认为这件事儿暴露了他自己这个三门干部对农村实际、对农民太缺乏了解，思想距离大，因此没有看见农民最本质的一面。这件事儿以及以后别的事儿，使振良逐渐懂得了中国国家大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现象，不能以一个模子去看问题，应该学会用全面观点看待事物。这次对他的批判虽然是错误的，但对他学会今后从本质、从全面看问题也有好处。那些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振良总是满怀热情认真地参加和学习，力求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但是那次意外的被批判也留下了消极影响。振良原来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从那次以后，他提醒自己，今后向党反映情况必须谨慎小心，不是自己工作范围的问题，不要去多想。振良知道这不是党性纯的表现，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的办法。聚少离多的家。从振良调到国家体委以后，他开始了一生与体育结缘的生活。我们的家也是如此。最初这种感觉还不明显，到1962年以后，他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国际体育事业，并且逐渐担当起更多的责任。我们的家也变成了以他的体育工作为中心的家了。我与振良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都近似，又在一起工作的团中央开始了一生的伴侣生活，也有过两个人一起参加的外事活动，尽管从事的工作不同。在1953年和1957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1954年的世界青年理事会北京会议，1956年的中共八大外宾接待工作中，都是振良搞翻译，我搞办公室秘书工作。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聚少离多的生活。在此期间，他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们两个人许多想法是相同的。孩子出生前性别未明，就已经为孩子们取好了名字， 取自世界上最美好的两样东西，太阳和真理。振良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实在太少了。1955年夏，振良从6月到8月接连出差，临产时我自己带上东西住进了医院，生下了儿子何阳。为了让当时在丹麦参加世界母亲大会的爸爸知道自己的新生娃娃是何模样，我画了一幅儿子的肖像，托人带给振良。等到振良结束工作回来的时候，我的产假已经快要结束了。1958年10月，到处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女儿何珍出生了。我抱着女儿从产业回来才半个月，当爸爸的又出差了。振良平时大量的短期出差，和像1960年莫斯科党的会议、1961年日内瓦会议这些为期几个月到大半年的长时间出差，家里都已经习惯了。周末总是我推着辆小竹车，带上孩子们去看天安门或到中山公园划船。也许是因为相处时间少，更需要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许多想法相似，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商讨。在我们的家庭中，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以及两个人间的绝对信任。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工作单位调到西郊颐和园旁边，不管风霜雨雪，每个星期三六晚上，振良就骑上那辆旧自行车，从北京城东南的崇文门外的体委穿过整个市区回家来团聚，然后在第二天或者是星期一的大清早赶回去上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总是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在上海的家人们，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自己的小家。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设法省出钱来买了部简单的电唱机和一些古典音乐唱片。在经济拮据的日子里，偶尔享受一点精神上的奢侈。在领导人身边，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锤炼了一大批富于传奇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领袖人物又以他们的雄才大略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世界难以为匹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领袖热爱自己的人民，人民敬爱自己的领袖。振良是幸福的，在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有多次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的机会，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些长期以来仰慕钦佩的领导人的风采神态，听到了他们亲切熟悉的声音，并从他们的处事和谈话中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振良学到了不少从课本上学不到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使他终生获益。振作精神很好。1950年5月4号，振良调到青年团中央工作后没多久，在怀仁堂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活动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解放前在参加学生运动时，振良就钦佩这位伟大的领导人，解放后更是在报纸上见到过无数次毛主席的照片，但这次在不远的地方亲眼见到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这一年国庆时， 振良是当时访华的世界青年代表团团长布卡拉的翻译，陪布卡拉参加了在老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以及在天安门的游行观礼。国庆招待会时，毛主席站在大厅前面与来宾一一握手，也同布卡拉热情地握了手。振良就在布卡拉的身后，他很想去握一握那双伟大的手，但是他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没敢伸手去握。事后他后悔得不得了，只能以珍藏着那张毛主席署名的国庆一周年招待会的请帖来留作纪念。直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振良才有机会坐到了毛主席身边。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这次大会邀请了不少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振良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翻译。代表团的陪同也姓何，是位解放前长期在国外生活工作，解放后回国的老党员。义共代表团同其他几个主要共产党代表团住在西郊万寿路一个叫十八所的宾馆里。代表团成员是义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书记斯科奇马洛以及团结报的总编辑。八大期间，毛主席分别接见了各国党的代表团，凡是用法语交谈的都是由振良担当翻译。如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霍扎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有一次翻译结束以后，毛主席问他身边的这位年轻翻译叫什么名字，振良答道，叫何振良。毛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振良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地说，振作精神，很好。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敏锐机智幽默生动的语言，伟大的气魄以及高深的内容，给振良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他对毛主席充满了崇敬。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一定的混乱。好些来中国参加八大的代表团也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情况。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如此巨大的成就，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他们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领导了这场革命的毛主席，愿意从毛主席的谈话中获得启示。当时意大利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多中心论，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苏共一家为中心。毛主席在与义共代表团谈话时肯定了义共的提法，但是毛主席在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时说，斯大林有很大功绩，不能一笔抹杀。毛主席还讲到秘密报告的好处是揭开了盖子，斯大林不是神，本来他在世时捂住了盖子，现在不再是他说了什么大家都得听他的，现在盖子揭开了，使大家更容易去探索真理。振良在这次翻译时第一次听说到揭盖子这个提法。盖子这个词很普通，却使他犯了难，因为法语中分得很细，不同东西的盖子说法是不同的。 当时振良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了盒或者是盖儿的盖子一词，大家也就明白了。振良觉得斯大林是个伟人，每一句话就像金口玉言，毛主席的讲话使他开了窍，应该是像毛主席提出的，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事情，才能获得或者是接近真理。毛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也使振良茅塞顿开。毛主席问：你们国内有多少人信伊斯兰教？他们答：90%以上。毛主席又问：共产党人信不信伊斯兰教？答：不信。又问：共产党人去不去教堂呢？回答：还是不去。毛主席就开导他们说：你们应该去，我们党需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引导群众前进。如果90%的人民信教，而共产党不信，又不进教堂，那么你们如何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呢？振良马上联想到了我，他想到他的妻子，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中学时的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党员的吗？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在几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毛主席所讲的都是站在非常高的高度来看共产主义内部的问题，以及每个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些更增进了振良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的感情。对振良来说，毛主席讲的一切都具有无比的智慧，高瞻远瞩。他热爱尊重毛主席，每当国庆观礼时，他都同参加游行的群众一样，在见到毛主席时欢呼跳跃，甚至饱含热泪。文化大革命前，振良对毛主席所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问题，例如1959年下放劳动锻炼，因他对人民公社和大办食堂等提出质疑而受到错误批判时，他也觉得是自己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不够。振良对毛主席的感情、信仰、崇拜，反映了他这一代大部分干部的思想状况。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和后期，振良思想里才产生了疑问，并且疑问越来越多，但是他仍然对毛主席满怀崇敬。振良喜欢读诗词，更喜欢毛主席的诗词。他最欣赏的是《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一》，认为这几首词最能反映毛主席作为中国和世界伟人的气概和作为诗人的细腻感情。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振良思念不已。有一次，他低低地吟唱毛主席的《蝶恋花》，借此表达他对我的思念，不想被人听到，那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批振良，说振良反动，居然以此来对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毛主席去世时，振良非常难过，因为当时周总理已经过世，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向何处去？他心中一片茫然。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明天的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 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